係好老實，即係其實有啲人又批評我哋啦，即係話我哋對大陸人嘅取態好寬容，即係之前咧喺橋咀嗰度有單嘢啊，咁 又話我哋唔在地，唔係喺香港住，所以即係叫我哋即係可以話我哋資格唔係好夠， 叫我哋出小句 係 嘛？ 係啦，就係咁啦。 其實我講嘅嘢咯，其實你哋全即係嗰啲本土派就不斷批評大陸人，其實黐撚線嘅，你根本就喺度幫香港政府喺度維穩，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個機構叫做旅發局。佢系不捻断宣传，即系香港嘅交友活动，系戆捻鸠到咁噶，即系个旅发局系 冇经济效益嘅嘢， 完全冇经济效益嘅嘢，全部观景点、全部设施都系免费嘅，你就叫人嚟， 系 一个咁嘅政府部门或者系政府搞出嚟嘅 organisation 啦，咁柒样搞，你哋唔去屌旅发局，你哋就去屌。根据旅发局指引嚟香港玩嘅人，你有冇戆捻鸠啲啊？你咪完全系帮个政府喺度开脱阿林建岳，佢识捻旅游嗰啲嘢咩？佢搵条女嚟发得， 佢女啊识， 佢自己去旅游咪识咯？ 佢识捻搞咩？佢哋嗰班，佢哋 女女个女啊，唔系女 旅发局 系啊， 旅发 旅发局又有得搞呢个林建岳 系啦。 你唔去屌林建岳，点解啊？要屌啲大陆人啊！因为你屌鸠林建岳，你会得罪佢啊嘛！你惊揦嘢啊嘛！你咪屌鸠啲冇权冇势、着短裙嘅大陆妹咯！喂，人哋去郊游、去沙滩，即 系 有沙滩。 着咩衫关咩事啫？讲真真系。 人哋去露营，通要好似去战地咁样咩？人哋去露营，人哋其实都即系谂住香港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有营地嘅地方又有 building 喺度，咁佢梗系 expect 会有食水啦。咁佢亦都 有小卖部咯，佢就以为有小卖部。 桥咀真系有小卖部嘅，不过佢后风球唔捻开啫嘛。 系、哦，咁我又讲下，我听咗隔篱台公公个节目啦，就讲 Tasmania。你大家都知道我喺 Tasmania 住咗好多年，又有屋喺嗰度啦。咁啊，是不是叫钟建华博士啊？他就去 Tasmania， 咁他就去呢个 Craden Mountain 啊！阿社长知道喺边度？咁他就话：诶，原来 Tasmania 系咁荒芜啊！即系连 service station 都冇，入油咧要好远好远，即系揸车好耐先有个入油站咁样。咁佢就话去到呢个 Craden Mountain 上 camping， 就以为咧入山之前咧就可以买齐全部嘢。咁其实佢就同嗰啲香港嗰啲如果去 Craden Mountain 啲人讲话，其实唔系嘅，你一定要带足嘢先可以入去 camping， 因为你因为冇咁多嘢俾你买嘅。咁其实佢嘅思想就系同嗰啲大陆人系一样啦，即系 suppose。嗰度系可以买足我要嘅嘢咯，因为佢话去个欧洲咧就好方便噶嘛，啲 camping 地方就会可以买齐嗰啲嘢啊，饮饮食食嗰啲嘢都系买到，但系佢谂唔到 Tasmania 系冇呢啲嘢啊嘛。咁其实嗰啲大陆人可能都会觉得，香港话晒都系国际大都市，咁其实入去之前可以买齐，或者喺咁嘅情况之下都系有小卖部经营啊嘛，咁就系咁样啫，即系佢嘅。 或者我觉得出翻嚟系好易咯，所以咪着短裙咯。 系啊，因为其实喺西贡坐船去桥咀好近啫嘛，几个字啫嘛。我以前住西贡嘅，系啊。 仲有咧，好似我举个例咧，好似台湾垦丁嗰啲咧，佢都即系你会有民宿有剩啦，但系有啲位咧都画出嚟咧，俾你哋自己当系一个营地咁样。 系啊，系系。 咁你可以自己带个帐幕过去嗰度住嗰啲咁样嘅，即系可能即系呢笪地就系用嚟做 camping 啦嗰啲咁样。但系你要去买嘢咧，都系唔方便嘅，都可能你都要揸面人仔先去买到嘅。即系你唔好遇到时会帮到你咯，冇噶。 同埋嗰啲船家就即系讲真啦，其实根本都冇人预计到第二日就会打八号风球嘅。咁人哋你同人哋讲过啲乜嘢，人哋都听唔明。第二就系啲船家系冇咁好死嘅，我话俾你听。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就成日去厦门湾，即系西贡人叫半月湾游水。喂，嗰啲船家一号风球照载你去噶，佢哋唔会讲任何嘢噶。就算你睇到个海咧劲多白头浪啊，个海滩挂咗红旗啦，佢哋都照送你去半月湾。佢哋唔会同你讲话，喂，你出唔翻嚟啊？唔会噶，因为 冇人会咁样做噶。我要话俾你听，佢三号因为 赚咗你钱先咯， 同埋唔会咁急噶嘛。你第一日一日挂完一号，第二日就挂八号啦，边有咁急嘅啫？冇咁急， 同埋可能佢。喂，同埋佢可能都费事干涉你咁多啦，可能觉得喂你入去有目的咧，你唔俾入去玩诶嗰啲冲浪嗰啲咁样啊，系咪先？即系 所以 知你噶嘛？ 本土派嗰啲人，佢话佢个人哋已经警告咗佢，我心谂你又唔知道人哋而家出咗事，梗系嗰个船家梗系咁样讲啦，我警告咗你噶，佢有冇讲你鬼知啊？九成系唔会讲嘅，我嘅经验就系话俾我听，唔会出声噶。 同埋社长，我哋都讲过，其实好多香港人喺我哋 down under 揸车咧，都系真系即系好话唔好听，有真系会冚家铲，好多都即系死晒全家嘅，即系唔系讲笑嘅，真系死晒全家，仲害到呢个货车司机都会死埋，因为真系大家嘅生活环境唔同咧，喺澳纽揸车咧，你睇到条路好似好安全啊，好畅顺咁，其实突然之间有啲动物出嚟啊，咁样咧真系。即系香港人系唔会习惯咁嘅情况噶，好似我成日都同各位兄弟讲话，我喺我 Brisbane 揸车上去咧，即系上去啲近大堡礁嗰啲沿岸路段咧，其实系会有马蹄之下跑出嚟啲野马，咁我谂香港应该好少有咁嘅情况噶，所以系要小心嘅。之后再拍上少少就会有骆驼啊行出嚟啊咁样噶，所以大家的生活环境不同呢，想的都不同，其实是对外来人宽容呢，其实是一个即是我觉得 personally 觉得一个正常文明社会的人的表现，其实 我都同意，即如果澳洲纽西兰用香港人报道大陆人拿嘢的方法去报道香港人拿嘢的新闻呢，咁啊，台阳就起咗几个几好嘅标题，咁啊，台阳可以讲下啦。譬如嗱，有一单就系一个 Grand Bay 嘛， 一个 family 就 系 喺 澳洲， 喺澳洲，唔知点解无缉端端咧，就喺个嗰个 on ramp 嗰度咧，就冲咗落去落山， 冲咗落山系啊，记得 跟住 个撞到桥墩咯，好似 跟住死晒， 跟住死晒。咁如果我哋系用一个苹果日报或者东方日报报道嘅手法咧，我哋就会点讲啊？台阳 点讲？我哋就会话死咯，我都唔记得咗添，我写过啲乜嘢？ 咩港王系咪？你讲话咩？ 港王罔顾安全，冚家归西。 系啊， 之类咯。 旅行车变飞天棺材， 哦，真系 咁样样讲。 其实嗰段路我都好奇怪。其实佢讲 Brian Bay 条路系好直好渣。我哋上一句先同阿社长喺呢、這个即系两个新南威尔士州同埋昆士兰州之间嗰、那个地方系叫。脱坑啦，嗰度其实系好直好渣，我同社长都去过食自助餐。 系啊， 同埋可能太直咧，啲人揸揸下会眼瞓噶，合一合 咁又不至于咁，因为都车系多嘅，两边风景系 O K 嘅，但系点讲啊？即系我哋喺嗰度住得多，其实都系行货嚟嘅。其实真系有少少难理解， 冇 有少少难理解。 其实有时太轻看。一个不同的生活环境，即是还有太轻看其他人，即是我看到就 打醒十二分精神，或者去到第二个地方就即是你稍一不留神就濑嘢嘅，即是有时都唔怪得人嘅。 但系 同埋 咁，其实嗰几个嗰、那个成个香港 family， 即系澳洲系有人去救佢哋啊嘛，佢哋要坐直升机去 医，40个人救佢啊，系啊， 系啊， 系啊，喂，嗰啲都系几咁浪费人力物力啊！ 咁如果用香港嘅角，即系你本土派批评大陆人嘅角度，就系呢啲人系抵捻死嘅。 系啊， 根本唔需要浪费澳洲嘅资源去救呢个 family。喂，如果咁样讲，你咪冇人性咧？点解大陆人要 将心比心？ 系啊， 其实 你点解其实都唔关你事嘅？你嘅钱喺政府度，如果唔系使咗喺大陆人度，你攞得到咩？ 真係好撚好撚好笑嘅。有啲人又話， 係啊， 即係搶曬啲大陸學，唔係啲大陸人搶曬嗰啲學位。喂，你講嗰啲人啊，你入到大學咩？ 呢句真係。 屌你老味， 即系好似笑笑嗰句个咩河东堂嗰啲人，话佢哋即系喺度唱咩咩咩讲咩河东精神嗰个咧， 系啊嗰个， 我睇到个朋友讲话，其实喺度笑呢啲人有几多人可以入到河东堂系咯， 即系我好武断啊，我咁样讲系好武断，但系即系。好多时话个 比例会高咯，应该话 系啦。系啊，即系我见到一样嘢就系，我喺我哋呢度，即系我哋澳洲纽西兰，有啲人好反移民嘅。佢话移民嗰啲人抢晒佢啲工，跟住有啲人指住我， 系啊， 嗱喺街度指住我嚟闹，咁我就会同佢讲：我份工你做到咩？要读完四年大学，仲要读埋硕士先做到喎，你做唔做到啊？咁嗰啲人咪冇捻声出咯。 是真的。 即是你是好撚自己好撚唔掂就去歧视外来嘅人，其实是好撚戇鳩。 是咯，同埋真心讲嗰啲咁 mean 嘅人一般出身都唔好嘅，即係屋企呀嗰啲麻麻地呀。同埋我就讲仲有揸车呢，我记得有单意外好似纽西兰发生嘅，定係北昆士兰发生，佢就係、是、因为我哋好多係淨係两条拎㗎嘛，之后嗰个人就赶住返工，咁呢佢就前面一部好大嘅 truck 啦，咁你知澳洲啲 truck 好长，咁佢睇唔到，咁佢就双实线爬头，咁点知对面线就部车冲过嚟，咁就成车人冇晒，我唔记得台湾定系香港人。其实呢啲情况你即系喺香港，社长好似话其实都好少路系咁窄噶，香港系咪啊？即系真系 冇咁多车、通常如果你通常咧一条 冇咁大部车系嘛？ 都冇咁大部车啦，但通常一条路咧佢系双线通行嘅，咁但系每个方向咧得一条线。咁其实呢就喺香港嚟讲呢就本身已经少呢一种类型嘅路。咁但係喺外国呢就、即係喺澳洲纽西兰就好撚普遍嘅。 有时都会遇到嘅。 係成日都有，你揸出少少市区呢就係嗰啲路㗎啦。咁嗰啲路其实本身就好危险嘅。咁 都係要靠两个司机大家互相礼让你先可以过到。 慢係呀，迎头要慢一慢囉，慢少少囉，差少少仔囉。係 咁即系第一，即系我会承认香港人唔惯啦。但系你人哋唔惯咧，你都想人哋宽，即系你唔惯咧，你都想人哋宽容一啲嘅。你就唔会话 系 即系好多人，我好多人好想当然就话你要做足晒，即系去一个地方要事先咧要准备晒，做足晒 research 呢啲系常识。喂，唔系啊，好多时人哋去旅行，基本上可能 book 机票，可能就系五六日之前，咁人哋点做晒 research 啫？即系好老实讲，同埋你租车可能就去到先租嘅，咁、根本都唔知嗰个实际环境 系 咁 啊。去到冇车租俾你，咁你冻咗喺度噶啦。 有啲人会咁样做啦，但系即系你走多几间咯。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你人哋都对你宽容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对人哋都宽容少少咧？即系我 其实冇蚀底嘅，对人宽容。 即系你香港人去到日本都系拖劫噶啦，香港人去日本唔捻拖劫咩？咪一样上火车一样碌鸠人哋啲脚一样啊，因为地方逼啊嘛，实会噶。咁人哋日本人 其实我哋就想 喺度屌鸠你啊，梗系冇啦。 我哋就想强调，其实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唔系中国人，或者我哋香港人，我唔认自己中国人，系可以嘅，系可以嘅，真系可以。但系你唔好 double standard。同埋你做嘅嘢，其实同你哋讲嘅支那人同埋中国人系冇区别噶嘛？咁你其实点样区分到你系香港人定中国人呢？就系、是、你对人嘅宽容，或者你对人嘅感文明啲啊， 系啦，俾人宽感啊， 系咯， 即系同埋你唔好去到，即系等于咁，你去到第啲地方唔好大声啊，即系咿哇鬼叫啊，剩啊啲咁样，其实争好远噶啦，已经。 是啊，是啊，其实是啊，所以为什么西方世界，即是我这样想的 scenario， 即是 如果是在澳洲人打尖的话呢，一般人都是没什么所谓，瞄下他几眼呢就算了，或者叫保安啦，就不会好像烂口佬同埋漏口仔咁样冲上去，就将人哋嘅结踢落后边嘅。 开名啦！ 因为咁样做系你哋好多嘅蝗虫同埋蜘蛛人一啲到， 即系佢哋个角度觉得呢班人抵死嘅，即系佢哋觉得呢班人抵死嘅，咁我做乜咧都冇所谓噶啦，即系怼冧佢都仲得嗰啲咁样咯，即系佢哋个行为可能去到咁样咯，即系鼓吹一种思想系到咁样，即系呢班人抵死嘅，做乜都得。 系。 但是佢，我覺得最恐怖的地方咧，就是佢嗰個 post 有成600個人 like， 即系呢一樣嘢係令我覺得，即 係係嘅， 即係其實係 即係有600幾個人渣，同時睇到呢個 post like 咗， 真係冇乜希望啊！香港，即係你睇到呢一個情況，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即系你对人对人一啲都唔宽容，你仲要将对人唔宽容嘅态度带埋去外国， 我合理化咗佢添啊！仲系， 仲有咧，我会觉得呢600几个 like 嘅人咧，佢哋应该绝大部分啦，都系唔够胆好似佢哋咁样出手或者出口噶，即系但系佢哋嘅心咧系魔鬼嘅，即系好似佢哋呢啲咁嘅谂法嘅啲人嚟噶，即系呢啲系好危险嘅事。 但系最得人惊， 仲衰过嗰两个啊！ 嗰600几个人咧，九成都会自称自己系黄丝，即系呢一样嘢系令我觉得香港更加冇希望。 系啊，真系啊，即系你系佢哋可以话你隔岸观火，但系我哋冇生活喺香港，会唔会更加会睇得清楚少少啊？ 我哋 佢哋会觉得咁样觉得，即系你哋会即系呢啲咁嘅旁观者清嘛？所以咧，加餐嗰之前咧有几集咧讲加拿大系嗰啲移民嗰啲咧，喂都好似好受欢迎喎，即系有啲人都 PM 问佢啊，或者点样啊啲，系啦，即系逃出香港系列咧，即系开始见到成效，大家去追听翻呢几集啊。 同埋大家可以发现我哋嘅节目咧，我哋系不断批评紧我哋自己住紧国家噶，即系唔同其他嘅移民节目或者其他香港网台。乜嘢都讲到外国好啊，天堂咁样，我哋冇噶，我哋集集都屌紧自己国家噶，同你哋屌紧香港政府一样噶。 同埋有样嘢啦，就即系譬如你见到即系香港啲报道话，譬如移民嚟纽西兰好容易。咁近期有一个篇报道啦，就喺《经济日报》。咁嗰个我系识嗰个男仔喎。 哦，我知啊。 个人系识得嗰个男仔。咁个男仔其实家底好好噶，同我哋啲人比咧，系有钱几十倍到啦。咁嗱，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女仔，你识到一个咁嘅人，你同佢拍拖，喂，你系好捻好运，即系你唔可以 好彩， 系啊，你唔可以当呢一样嘢就系 系佢嘅努力个努力成果， 唔系你唔可以当佢一个norm 啊，即系唔系一个当佢一个成日发生嘅嘢。如果你当佢系 常态 成日发生嘅嘢咧，咁你就好捻大镬咯。即系佢当然唔会讲，即系《经济日报》嗰度当然唔会讲话嗰个人嘅家底点啦。但系 系啊， 因为我识得嗰个人啊嘛，我知道佢背景系乜嘢啊嘛。咁我可以话俾你哋听，其实有好多时，只不过系嗰个人特别好彩，先至会有咁嘅结果咯。就唔系一个 常态。 个报道就写到佢好似就系年青两口子去到移民都去世外桃源，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个男好似好细个去咗纽西兰， 系我识佢，我好细个就识佢啦，我识咗佢廿几年。咁 系啊， 咁有时咧就即系我觉得你香港嘅传媒就冇乜，即系冇乜做一啲，即系冇乜讲出事实嘅全部噶啦，而家已经。好多时就系讲你想听嘅嘢俾你听咯， 攞嗰一下咯，即系等你觉得、like、喂真系系咯抢 like 嘅咯。咁有啲人都讲过噶，可能喂你唔试下走去问下五六年前类似嘅报道，依家啲人喺边做紧啲乜，佢哋生活系点？你唔问下，你问啲啱啱嚟到啲，梗系赚到呢度天上有地下无啦，终于嚟逃离香港啦，嚟到呢度啦，啲咁样咯，即系。你之后生活是怎样才行的， 所以 还有苹果好像有报过一个是 Working Holiday， 又找了个当地香港人的，是不是之后他那个女仔就 话纽西兰嗰啲大陆人咧，就系净系炒楼嘅，唔系住嘅咁样讲啊。我记得台阳讲过话佢系 bullshit 嘅，因为其实大陆嘅卖家咧，其实系占好细个百分比嘅， 小比例啫嘛。 系啊， 哦，即系佢喺海外买家占纽西占屋邻纽奥克兰大约3%左右，而呢3%里边有50%系中国人。咁其实比例系少到真系可以无视咁就系啊 系啊， 同埋 其实雪梨都系啦，上次讲嘅 咁你买嗰班人又唔系全部炒楼噶嘛， 咁有好 多人多 嘅，有身份要嚟住噶嘛，大佬啊，人哋唔使住啊，净系你香港人要住，即系香港人移民就要住，大陆人移民就唔使住，有冇咁样啊？同埋有一样嘢你要计翻个数量啊嘛，因为而家去外国移民嘅人咧，里边咧嘅大陆人嘅数量系多过香港人好多啊嘛，咁你咪会觉得即系买亲楼嘅都系大陆人咯？喂，但系唔系，你要谂下就系人哋当你人哋嘅移民系你嘅移民嘅10倍嘅时候，咁佢自然要买翻10倍嘅楼噶。 哦，咁呢个一定咯，即系好似啱啱咧，唔知香港都有单系啦，唔知话有个大陆嗰啲阿爸就买咗个单位俾个仔，唔知成800万，仲要买呢屯门，跟住就啲人都闹嘛，又哇啲大陆人攞嚟炒鬼咗，连屯门都炒埋，依家人间悲剧啦，依家咁样嗰啲咁样，但系 佢有香港身份证噶， 系， 其实我真系好难介意到界定到你哋，即系嗰啲本土派成日话。是香港人，其实是法理上的香港人，定是计翻你老豆是香港人，定你阿爷香港人？咁一直咁延伸落去，其实真系剩翻班新界佬是香港人嘅啫。 系，不同埋咧，即系讲翻嗰个嚟买楼个大陆人啦。咁佢其实辣椒咧，佢唔系香港人咧，佢会收贵啲个税噶嘛？喂，佢真系照俾噶、哦。佢唔介意喎， 咁 啊吹唔涨喎，你闹佢都冇用噶喎，佢落嚟 有咩错咁样？其实 啊， 佢 pen 佢即系等于俾咗 penalty 咁样嘅，有咩错？佢俾佢该俾嘅俾晒，就等于嗰啲人成日话澳洲啲系大陆人炒贵晒，其实有冇睇统计噶？其实多数欧洲客多嘅，同埋美国人多，即系大部分嘅投资者，其实。中国客系被占嘅比例唔多，同埋啱啱放出咗新嘅技术移民咧，最多系印度仔，唔系中国人啦，系最多系印度仔啊。 同埋有样嘢就 是、第二系中国人，系 同埋有样嘢就系、是中国人好少买最高端嗰啲房产，即系一个地方最高端笪地好大，成个大农场嗰啲，你可能睇到就系话中国人买得多。但实际上唔系，实际上买得最多嘅系加拿大啊、美国啊，甚至系欧洲，即系英国啊嗰边嗰啲，即系有钱佬走过去澳洲纽西兰买。 系啊， 点解会咁咧？就系佢哋想分散佢哋个风险啊嘛。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当你唔系讲英文嘅人，你去买任何一样嘢，人哋都用一个奇异眼光望住你。同埋佢有新闻价值啊嘛，即系如果你话我英国鬼买晒啲澳洲纽西兰啲地，冇人会出声噶，亦都唔会买报纸，唔会买，即系唔会销量多咗或者唔会多咗 click 嘅。但系如果你话中国人买晒澳洲纽西兰啲地啊楼啊，咁佢咪多咗点击咯？嗰啲传媒 开始 sensational 啦， 其实就系咁样啫嘛，即系你要明白翻个道理，唔好有时就唔好中。嗰啲传媒大亨嘅计咯，即系唔系我唔系话阿盖达啊，我系话黎智英啊，因为佢 睇 佢嗰啲手法， 系细声讲埋， 我唔记得咗要讲咩。 黎智英嗰啲点啊？嗰啲手法， 黎智英佢咪一直都系将香港人大人摆喺唔同嘅对立面咯，咁佢即系佢做到一班人就系非常憎大陆人嘅。但他自己黎智英条冚家产都是大陆嚟嘅啫嘛，大陆仔嚟啫嘛，系唔捻系啊？ 系、哦，佢都唔系本土派嚟，我记得。 系啊，喂，白粉布都要食呢条水 嘅。 系啊。 喂，我哋有一题外。讲少少先，头先你提起阿盖达咧，喂，呢个传媒大亨咧，我哋发觉嗰个热血时报好似冇 呢句， 系嘛？ 就系、是、我哋 边句？ 我哋有万箭穿心，我哋一讲亲评 哦，讲平价 波都踢埋平价带啦，讲真。 嗯， 哦，系啊，系啊。同埋啊，头先社长讲得啱啊，就算纽西兰人、英国人买楼，佢系唔会报，因为啲西人眼中佢哋嚟买系正常啊。呢个国家搬嚟就系英国佬噶嘛，佢就咁觉得嘛。咁你外地人一个黄皮肤人买，咁自然系会有呢个 sensation 噶啦。 其实 咁样先吸到客噶嘛，屌你如果日日报嗰啲话，有个喂 系你继续讲。 是就好似呢个叫做雷神啊Chris, 咁佢就喺 Brian Bay 买咗个700万嘅 house 呢，咁如果佢唔系雷神嘅话都系冇人报嘅，你700万又点啫，其实好多人买得起嘅，讲真啲 Brian Bay 啊 ,Gold Coast 嗰啲高级嗰啲house, 其实真系好多人买得起㗎，只不过佢哋冇报啫，啲西人啊，我知西人啊。 他们不会报的、因为报新闻价值嘛，新闻价值就是要即是譬如好像八九十年代日本仔去纽约买晒所有东西一样嘛，即是 买晒成条街。 买成条街这样他报才有新闻价值嘛，但是可能其实有其他外国的投资者可能是英国人买成条街，没人会出声的。没人会报的。 没有。 因为你是白人做某些东西是不会咁显眼，你黄种人做某啲嘢就好显眼。 嗯， 个世界就係咁。 甚至好多俄罗斯人都嚟澳楼买楼，都冇亚洲人报得咁多㗎。其实你睇到黄金海岸好多都有俄文㗎喎，即係嗰啲介绍嗰啲都有俄文㗎喎。 因为俄罗斯啲有钱佬係好鍾意 Gold Coast 㗎嘛。 係。 咁今日都差唔多啦，讲到呢度，我哋其实应该录咗成三节啦，今日，咁咪要 cut 翻， 呢度要斩翻开， 斩翻开第二节做三节咁样，系咯， 好， 系啊， 好，好多谢大家， 再见啦， 拜拜， 拜拜。